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69章，七大姑八大姨。想在市中心放烟花根本没那么容易。袁子峰本来也自己琢磨着搞一个电子烟花的，只可惜这东西得提前准备，因为投影仪和大屏幕什么的他都没有。最后思来想去的，那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了仙女棒了。俩大老爷们儿玩仙女棒还挺刺激的，李琴叔几次都要绷不住笑了。不过袁子峰一脸玩得非常严肃的样子，他把自己的笑容硬是给绷住了。袁子峰买了一整箱子，两个人自然不可能都放完了，弄了几根之后就有点累了。凌晨三点，即便是熬了夜守岁的也都疲惫地开始休息了。李琴叔坐在长椅上也有点懵，感觉闭上眼睛立马就能睡过去。袁子峰呢还兴奋得不行，放完了十来根以后扭头一看，尼玛，李琴叔睡着了。他整个人窝在军大衣里面，把自己裹得像一个蚕茧似的，只留下一张巴掌大的脸，乌黑卷翘的睫毛轻轻地扇动着，在眼底投下一片暗影，皮肤几近透明，略有一些苍白。袁子峰碰了碰他的脸，挺凉的。其实李琴叔的身体不怎么好，袁子峰立马就有些后悔，叫了李琴叔出来陪自己疯。偏生这个人还真的是完全没有拒绝他，在外面这么冷的地方睡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可袁子峰又不想把他叫醒了，犹豫再三，干脆直接把他给打横抱起来。李琴叔挺轻的，对袁子峰来说一点也不费力。李琴叔顺势抱着他的脖子，还低叫了一声什么，袁子峰没听清。他进了隔壁小区，就着之前那并不明显的记忆往里走，终于在单元门的上面看到了之前看过的一个涂鸦，松了口气。幸好啊，这次地方没找错。袁子峰抱着李琴叔上了楼，从对方兜里掏出一堆钥匙来，一把一把的试。试到一半的时候，李琴叔突然挣扎了一下。 子峰， 你睡，我偷偷送你进去，不打扰到伯父伯母。 李琴叔揉了揉自己的双眼，似乎努力的想要睁开，但最后困意敌过了他的抵抗，他歪了歪头，再度睡过去。袁子峰觉得李琴叔这个样儿真的是巨可爱。钥匙咔嗒一响，门开了。袁子峰脱了鞋，也不换拖鞋，蹑手蹑脚地抱着李琴叔往屋里走。李琴叔这被窝早就凉了，袁子峰把他放上去时，他皱着眉头蹭了好几下，把自己再度裹成了一个蚕茧，滚进了被窝里。袁子峰摸了摸李琴叔的额头，觉得他看上去，哎，真他妈可爱啊，没忍住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。李琴叔全然不觉，替对方弄好了衣服，也好了被角，袁子峰才走出了卧室。他尚未来得及往门口走，卫生间的门突然打开了，李母迷迷糊糊地从里面走出来，察觉到这儿站着一个影子，吓得一激灵。 谁？ 伯母，您别害怕，是我。 李母惊魂未定地看着他。 那个刚刚有点事儿，所以和李叔聊了聊，他睡着了，我送他上来的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 哎呀，这都几点了你还回家呢？甭回了，就睡咱这儿吧，正好书房有个折叠床，我去给你弄开，你就睡哪儿，不许拒绝。 袁子峰听着李母这从头到尾噼里啪啦的一通说，甚至没来得及反驳就被对方给拍案下决定了，有点无奈，但是又有点兴奋。李母动作利落地把折叠床给弄好了，袁子峰躺上去的时候已经接近三点半了。李母回了房间休息，袁子峰却出乎意料的精神，他想起床去看看李琴书，但是又觉得这行为太过痴汉了，就这么在脑子里琢磨了半天，哎，最后才迷迷瞪瞪地睡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家人都起来了，个顶个的精神。袁子峰被客厅里的动静闹醒了，禁不住揉了揉眼睛坐起来，他迈开步伐往外走，刚将书房的门推开一个缝，就看到客厅里坐了满屋子的人。 我操， 猛地将门又给重新拉了回来， 这什么情况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 袁子峰脑子给吓懵了。过了片刻，敲门声响起了，袁子峰藏在门后开了门，紧接着李琴书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子峰， 关门关门关门，你们家这什么情况啊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 今天大年初一啊，拜年。 我这怎么出去洗漱呀？ 没事的，大家又不会对你怎么样，我们家亲戚都挺好的。 在李琴书再三劝告之下，袁子峰终于下定决心，硬着头皮出了门，盯着无数道炙热非常的视线，袁子峰悄咪咪地握进了卫生间，一摸自己后背，居然还被吓出了一身的汗，也是够了。他平时其实也没这么怂啊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知道这些都是李琴书的长辈，顿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等到袁子峰洗漱完了，换上了一套能见人的衣服，终于在李琴书的带领下坐在了客厅的八卦聊天群中。 哎呦，小伙子，你就是我们家琴书的那个小辈呀，看上去也差不了多少岁嘛。 哎， 谈女朋友了吗？ 人家还读高中呢，别问些这种话题。 哎呀，长得这么帅气一小伙子，追你的女生肯定挺多的哟。 袁子峰长这么大，从没应付过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，毕竟袁家的家庭关系挺简单的，他就只有一个二叔，还早就移民到美国去了，几年都见不了一面。大家见他没什么反应，又把注意力放在李琴书的身上。 琴书呢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 哟，你都二十八九了，奔三的年龄了，还不谈恋爱，这是打算多大才结婚啊？孩子还生不生的喽？ 子峰还得回家去学习，我先把他送回去。各位叔叔婶婶，你们先聊。 李琴书被问得头疼呀，最后终于是忍不住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。拜年成为了李琴书的恋爱声讨会，袁子峰都听得一阵头疼，可想而知这么多年了，李琴书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就这种情况，真应该让李雨景好好的看一看，为了他，李琴书付出了多少呀？出了门，李琴书整个人几乎就瘫痪了，吐出了一口浊气。 唉，每年都要遭一次这种罪。 唉，幸好我家就我爷爷一个人管我。 李琴书苦笑一声， 不过现在袁子峰稍微有点理解李琴书了，就看他家这情况，不结婚都能引起如此集体的攻击，倘若他真的出柜了，不知道会引起怎么样的轩然大波呀。不过袁子峰很快把这问题抛到脑后了，毕竟这得是许久之后的事儿。李琴书自个儿都不愿意出柜的，就目前来看。从小区出来，袁子峰打了车打算回家，却不想无巧不成书，正好撞上了苗元湖了。苗元湖看到两人也愣了一瞬间。 子峰，你不是住在郊区的？ 哎，你不是也…… 我表哥在这儿，我找他玩来着。 袁子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哎，要一起出去玩吗？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打算去野营。 野营？这么冷的天气啊？ 哎，就是要这么冷的天气才好玩嘛。再过几天就开学了，再不抓紧时间玩，接下来就真的没时间玩了。我还叫上了谢廖东来着，你们俩也一起呗。 袁子峰根本没什么兴趣。不过听苗元湖说你们俩，顿时升起了浓厚的兴趣。野营还得过夜？这么一想，如果他和李琴书住在一个帐篷里好像是挺不错的，哈哈。 嗯，你去吗？ 去呗，甭犹豫了，就当放松了嘛。 你想去吗？ 还行吧。 袁子峰面上挺淡定的，实际上他这淡定的表情正好暴露了他想去的事实。李琴书自认为现在已经挺了解袁子峰了。李琴书也有片刻的犹豫，顿了顿后才道：“ 嗯，那就去吧，就当奖励你这一次考了这么高的分数。” 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啊，面上一副很平静的样子。 那就去呗。不过我们这什么都没有，得去买点工具。 哎，正好呀，谢乐东也什么都没，我就正要去找他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逛逛。 好啊。 李琴书大方地点了点头。袁子峰嘴角微抽，心中哀嚎一片，心想，妈的，想象中的二人世界好像被破坏了。苗元湖这姑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眼力劲儿了？ 苗元湖完全没察觉到任何的不对， 一路上拉着李琴书聊得挺起劲儿的。主要是李琴书这人实际上也挺会聊的，再加上他这人比较细心体贴，所以真的很吸引女孩子，也挺吸引男孩子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